咁想第一同大家先講一個人物啦，啊，呢、這個叫 Fanny Crosby， 唔知你有冇聽過呢個人名 ？OK， 係啊，咁咧可能大家未應該未見過佢啊，因為佢已經係100年前已經係安息即係主懷噶啦。咁佢特別地方就係好細個 baby 嘅時候咧，就睇啲庸醫呢啲假醫生，咁啊 baby 時代咧就已經即係意外地咧係雙目即係失明。但係佢雖然一生都睇唔到嘢，但係佢卻即係好愛主，主都愛佢。佢一生寫下咗幾千首嘅詩歌啊，包括咗頭先有冇唱過啊？榮耀歸於真神主 God be the glory， 包括同我唱首歌叫做 Best Assurance， 是乜嘢？有福的即係嘅確據。啊，記咩歌詞所講啊？我今啊先啊，見到個歌詞講咩啊 ？Vanny 讀唔讀到啊？我今先嘗咩話？啊，我今先嘗天堂的榮耀。咩？我今先嘗天堂榮耀啊？即是我現在比大家比你們開眼的人更加先嘗到天堂的榮耀、啊、另一句就是什麼天堂的榮耀今就什麼話今顯在我什麼心裡面咦好奇怪、啊啊、即是他說即是在分享詩歌裡面講到他比人先嘗到天堂那個的榮耀在別人眼中可憐他會覺得他很慘但是他卻即係似乎比我哋所見到嘅更多，佢又比我哋先嘗到天堂嗰個嘅即係榮耀。咁佢屋個佢即係佢屋企人成日都安慰佢。當一個人神造嘅人，神造好奇怪嘅。當一個器官冇咗之後咧，其他器官就會厲害啲嘅。所以譬如隻眼冇咗嘅話咧，睇唔到嘢嘅時候咧，佢耳聽過咧就特別咧，即係。靈敏嘅，所以盲人比我哋聽到好多，即係好多好多嘢噶啦嚇。我記得咧喺前喺香港牧會嘅時候咧，有一個盲嘅姊妹嚇。咁樣咧喺人群當中咧，我並有佢同佢好多人講嘢啦。突然之間我加入，突然間我細細聲講一句咧，喺眾聲中當中咧，佢都突然間聽到我把聲嘅，我好厲害噶。哎，牧師嚟咗，哎阿軒生你嚟咗啊！好厲害！哇，嗰個聽覺係好厲害嘅。咁會唔會係因為佢盲咗緣故，咁所以咧佢嘅聽覺厲害啲，所以音樂嘅範疇咧能夠咧咁啊因此能夠寫咁多好聽嘅詩歌，影響咗好多人。咁但係我自己覺得，除咗呢個因素之外，除咗話呢個器官冇咗，另一個器官咧就好厲害之外，咁更重要嘅係佢有對眼睛，我哋嘅心眼，佢嘅心眼。不是器官的东西是心灵的东西他见到这些属灵的事是我们见不到的。他比我们更加有属灵的心眼来见到上帝所见到的东西。所以他虽然眼是盲的但是呢但是呢他却比我们呢见到更多神的奇妙。是1915年即是离世。我有其中一本书是讲他的生平的那本书个书名很喜欢的叫什么 Her Heart Can See 弟兄姊妹、啊、没了我们一刻呢我们的眼能够见到我们的心又能够见到我看一段经文就只有一张留一张这首歌是什么他说 This is my story, this is my song, 就是来自什么、啊、就是这是我的信息、啊、这是我的 OK, 麻烦我跟大家的经文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创世纪第一章我们说这个 Fanny Crosby 他能够见到上帝所见到的东西他能够见到整个荣耀是不是那么多人都会见到就算是有很多信徒都未必见到神所见到的东西看见神所看见的。我们看创世的第一章当然是创世的第一章很长但是你留意在整个章里面神用 六日来到创造这个世界，其中一句说话经常出现的，就是每一次做完之后都有一句说话，叫什么呢？就是神看着什么是好的。好多遍第十节都讲，第十节就说，神称旱地为地，也称水的最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这个说话是在几日的创造里面都重复出现的，神看着是好的，即是神看为做完之后说这件事是好的。就好似我谂，我哋每一个人有创世经验，咁啊试下焗蛋糕啊，哇！然之后，真系靓。我整件衫啊，即系裁缝整件衫，哇！整完之后啊，真系靓，看着是好的。圣经里面第一次系一个 comment 啊，一个嘅俾分数，就系神俾自己所創造的分數，說這是好的，神看作是好，即是神看來這是好的，這是神的標準，神的價值，神的一個品評，這樣是好的。事實上這個世界真的很即是美麗啊。我最近去了天堂啊，我不是去天堂啊，我去了一個 paradise 地方，我跟家人去美國一個 Mount Rainier 的山上面，有一個地方叫 paradise 天堂，在山上面的行山死，但那地方就叫 paradise 天堂，那里有很多山径，那里真的 很漂亮的一个山顶，很漂亮 paradise 很漂亮。神给自己的创造说这个是好的，这个是神的品评，神的价值，神给自己的分数。几次讲到看作是好的，接着我们跳到第三章，第三章是另一段我很熟悉的经文，这段经文讲到人的堕落。你留意在人亚当夏娃堕落的故事里面，很强调一件事，强调什么呢？你留意第四节，蛇对女人说，你们不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在自己眼睛就明亮，你们变如神能够知道善恶。然后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的食物，有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OK， 于是就摘下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你才知道自己赤身身露体。呢经文你咧再翻睇几次嘅时候咧，你发觉其实好强的一样嘢咩咧？系眼睛嘅，看到呢棵树系好嘅，哇，好。於是就拿來吃。在前兩章裏面講到神的創造，神看了這是好的，神看來是好的，是講到神的眼目，神所看見的東西，這是好的。但到第三章的時候，亞當夏娃所見到的東西是不同的，他用自己的眼光來取代了一切。在神的眼中，禁果是重要的，你不可以吃，在神看来禁果是我的命令，你们不可吃。但在亚当夏娃看来没所谓，这未必是不想去吃的，这是他们的角度，他们都看的东西，这个禁果吃都没所谓，都不会死啩，神都不会罚我们啩。然后吃完之后眼睛就明亮了，跟着呢，你发觉当人用自己的眼目去取代成的眼目，人用自己的角度取代成的角度，用了人的标准取代成的标准的时候，世界就不同了。之前他们没有觉得自己赤身露体的，没有觉得自己污秽的，一切都是好的。但当人的眼目取代成的眼目，用人的标准取代成的标准的时候，就发觉什么呢？哇，没心着，不行，丑恶、败坏、罪恶就进入世界。因为人再不用神的眼来看世界，用自己的眼来看这个世界，取代了神，人变成了神。人变成了神，人取代了神。跳到第六章，跳到第六章。当人慢慢败坏，最后神用洪水灭世。你留意第六章，创世第六章的故事。这里第六章第一节那里说，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的时候，神的儿子们什么话？看见人的女子，这叫什么看见？没所谓啊。在神的看来，人要有那个道德的操守，人要有那个婚姻那个观念，正操的观念。 但是当人的眼目取到神的眼目的时候，神的儿子看见人类的美貌就随意来到嫁娶，因为人的标准取到神的标准，结果人就陷在败坏里面。在人看来没有问题的地方，在神看来是有问题的。所以对他们第五节都说什么？耶和华什么？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甚大，众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做人在地上。你留意人看来没有问题的东西，没问题啊，挺好啊，靓就拿来娶咯，靓啊，婚姻不重要，最重要是自己喜欢，这人的看来。但这个你自己提的，在神眼中并不是如此，耶和华看来见人在地上罪恶甚大。人看来没所谓的，在神看来就好有这个的问题。我想今天这个世界这么混乱，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人人都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的东西。我觉得没问题就没问题，我这件事好就好，别人怎么看，社会怎么看，道德怎么看，不重要，没关系，所以我觉得怎样就怎样。这个正常啊，正常是我觉得正常，那件事就叫正常。我觉得正常的事，而你觉得不正常的事是你的问题。就讲少少，我每一年都会看一次烟花，上一次是烟花，三次日烟花，我哋第三日是加拿大的日，我谂住今次中国攞紧啦，咩强国啊嘛，强国呢家强啲噶啦嘛，点知唔系喎？第三日俾加拿大话最靓赢咗，我每一日去睇烟花，心情都复杂噶。因为又想看靓嘢啦，烟花好靓，但系咧预咗吸大麻嘅喎，因为一睇烟花就周围啲人都食大麻，我就都要吸埋大麻，你唔可以唔吸，你除非带我带氧气筒咁嚟咯，如果唔系一定吸大麻。我预咗吸大麻噶啦，都唔紧要啦，年都吸一次，冇办法唔可以唔吸。但系今次咧唔同嘅地方就系唔单止食吸二手大麻，腰心腰肺。当我行 David 街嘅时间。一路行，我係搭即係拍好完車咧，就行去，沿住 David 街行。你知道見到咩啊？彩虹橋，即係彩虹旗，彩虹旗，彩虹旗，彩虹旗。知唔知講乜嘢？一張張彩虹旗，間間鋪頭外面都貼咗彩虹旗。大家知明咩意思係咪？唔知咩彩虹旗啊？有人擰頭啊！彩虹旗代表同性戀。在商铺外面贴了张彩虹旗，代表 You are welcome， 不只是旗，他们找所有人类所能够想到的方式来去砌彩虹出来，不过将不同的颜色的波气球整成彩虹，树用不同颜色变，总之望上去都是彩虹。那天是我未看烟花，已经是比有很多颜色了，都是彩虹，彩虹同性恋，然后欢迎同性恋去帮衬。唔想睇方太成日讲同性恋嘅问题，但少少嘅感慨就系、是、一个人系爸爸系妈妈生你嘅，系爸爸妈妈养你大嘅，但系当你长大之后，就同另一个同性嘅人你就。一起，然后要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去收养，或者是跟另一个人生了个仔，然后就飞了个，总之是同性住，但有个小朋友，那个小朋友有两个妈或者两个爸，而其中一个跟他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爸两个妈。喂，唔系好健康噃，唔好问题，冇问题，我觉得冇问题啊！小朋友冇父母冇，呢个时代冇问题，冇问题。你自己有爸阿妈，你自己爸阿妈生嘅，你自己爸阿妈养嘅，然之后话呢个冇问题啊！我俾咩佢俾咩佢啦，佢会觉得佢会幸福嘅，佢会快乐嘅，你嘅标准啫嘛。你自己唔系你要人嗰小朋友去享受你认为好嘅嘢，等机会。即系十戒 十诫是讲准则，十诫准则，神看为好的人去遵守，当人去遵守时间，人就能够去享受那个的福乐。当人离开神的标准，离开十诫，离开创造准则的时候，人会陷在很多的问题里面。讲起看就不可以不看士师记，今天不会再讲多少的经文。士师记呢，如果我们说在创世纪头两章里面常出现神看着是好的，在士师记呢，其实很多时出现这个说话的。我们看到士师记有没有？士师记是士师记有个说话是重复出现的。在创世里面，六个创造里面，几乎每日都神都话咩咧？神看若是好的，咁因为咧七日六日有六次创造啊嘛。喺士师记里边咧，我知有十二个循环。咩十循环咧？就是人败坏，神让外邦嚟去攻击佢哋，然之后佢哋呼求，然之后咧佢又神就带士师嚟帮佢，有十二咁嘅循环。当佢哋被拯救之后咧，佢又败坏，一日败坏之后咧，神又求神嚟到去拯救，咁有十二个循环，在每个循环里面都出现同一个说话的。譬如我睇第六节，第六章呢句说话，你喺打开《士师记》慢慢揾嘅说话，出现咗好多次嘅。每一次嘅循环都出现同一个说话，就系乜嘢啊？第六章第一句话咩话？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咩话？看为恶的事。以色列又行啦，乜嘢啊？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每一次人嘅败坏，于是就出现嘅。而家有一次就好攞命嘅，叫咩话？又行，因为咧，除咗第一次之外，冇行又之外，每一次后来再犯罪，都加一字就系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眼的事，人看嚟冇问题噶，人看嚟系正常嘅嘢，好嘅嘢，喺神嘅眼中看为唔好嘅。这个是延续翻创世纪的故事，神看来是好的，但人用自己的眼睛，用自己的标准嚟取代，结果你认为好的东西，其实在神眼中是败坏的东西。而士师记是很多很多的败坏。士师记的总结很有趣的，我们在士师记最后那章最后那节，这一度士师记第21章第25节，如果找到请姊妹读一次，这些经文没有。那时以色列人终没有和各人任意而行，哈哈。这里有没有人有和合修订本？你可能你本圣经是和合修订本的、我看到 Stella 看着我，你本是不是修订的？不是 你那本修订本被人收买了。有没有人有修订本？它是怎么译的？有冇人有啊？今日个个都冇啊，冇啊，冇啦嘛。好，下次嘅即系嚟带本修订本啊，咩？我问你冇？修订本系咁写嘅。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各人按着自己看为好的去做。原文有看嘅字嘅，即系神看为不好的东西，看为恶的东西，各人任意行，就是按着自己眼中看为好没问题的东西就去做。这个就是人的问题，个人认为好的就做，但是你认为好的东西在神眼中 no good。 究竟人的标准重要，因为神的标准重要。当然在时事里面充满很多残杀，很多混乱，是因为各人按着自己的心意去行。这个世界这么混乱，是个人按着自己的心要去行。我觉得不需要保护环境就不保护环境，我需要制造假善物就假善物，我需要害人就害人，即是按着自己的心意来到去行事。你打开《士师记》的时候，有没有留意到一个 很有趣的、很讽刺的东西？《士师记》英文是什么？英文是 judge， 什么什么意思？法官审判，法官凭乜嘢嘢嚟到去话一个人有罪定冇罪啊？我系乜嘢啊？ 如果冇准则嘅时候就唔得噶喎。嗱，我细哥话，我觉得你个样应该佢样似曾经偷过嘢。喂，好似似又哇，有啲人生成好恶样，但系个好善良噶嘛，好似我咁啊嘛，即系你系凭样喎，凭乜嘢？冇得觉得噶嘛？法官审判一定有咩咧？有标准嘅，冇标准嘅就唔系法官。吓，而憎我法官系咩咧？就即係好似香港高等法院嗰個公仔，嗰個點嘅？揸住個咩啊？揸住個天平，個天平就係標準。仲有個特別嘅嘢就係咩啊？佢蒙住眼，即係我唔理你貧富，我唔理你咩種族，我係公平嚟到按住我標準嚟到審判一件事係啱定錯。呢個標準 judge 係標準公平，但偏偏事件裏邊冇標準，冇 judge。冇公正，因为人按住自己心意行事，冇咗个标准，即系需要标准，而偏偏书系讲冇标准嘅，好奇怪。弟兄姊妹，当我哋按照翻自己心意行事嘅时候，而按照成个规律嘅时候，就好惨。按照神所创造嘅规律去行事，永远系最好嘅。啊，讲食嘢，啊食嘢，即系年纪稍大之后咧，唔系稍大都好大之后咧。就可以好注重咧中國所呢講嘅道理，譬如話咧，咁喺度不時不食啊，嚇就有啲嘢咧要啱時候咧，即係先至食，唔啱季節食嘅話咧就唔係咁好啊，不時不食。咁另外就唔同年紀嘅人咧嚇，即係我成日都講啊，以前醫生教落我啊，後生嘅時候就樣嘢都可以食，再大啲嘅時候咧就最好淨係食。即係以前可以食四隻腳，而家食最好後來食兩隻腳。咁四腳都可以，以前可以食，但係大個咧就食兩隻腳。咩四隻腳啊？四腳即係豬啊、牛啊嗰啲四隻腳噶嘛。後來咧就唔好食咁多四隻腳，食兩隻腳。即係乜嘢啊？只雞啊、鴨啊兩隻腳。最後咧再老啲話咧，腸胃都唔掂啦，就食一隻腳。即係乜嘢啊？有咩動物一隻腳噶？就咩啊？獨腳手，獨腳嘅魚。嘢得一甜味嘅啫，咁最后咧就冇啦，冇脚嘅，即系咧所材。咁呢啲系神创造嘅一个法则，我哋遵守时间，人就能够即系得享安泰快乐。呢其实好吻合道家，中国原本嘅道家。嗱，我再讲先啦，即系道家唔系道教。道教是道家延伸出来的古灵精怪的东西，但原本的道家是另一样东西来的。原本的道家是好讲什么呢？天人合一，即是配合天时，配合天，配合大自然的法则来到去行事。这样的时候呢，人就能够得享看待这个道家那个的精神。正经的传道书其实就好讲这个与自然来到吻合，与成个创造来到去吻合这个的观念。比如说很简单，成个创造是循环的，循环不息的，这个是人应该配合。不过我说人不会配合，人喜欢什么呢？人喜欢用自己的方式来到去做一些不能够循环的事情，这个世界出现了垃圾。你有没有想象一百年前这个世界是没有垃圾的？垃圾这件事是一百年前才出现的，不是吗？当然了，一百年前哪有垃圾的？我想你即是一定听过我讲的故事啦，吓啊！一个故事就是我去翻乡下，我翻下即系祖屋，咁啊啲人整饭菜出嚟食啊，碟个台上面有餸有菜有肉有菜，咁食菜，跟住我望住食啲菜，然之后我望到嗰度咧个洗手间后边咧就系。你知啦嚇，我哋 collect 即係收集嘅，收集咗之後咧，就攞去填，攞去填之後就攞嚟我嘅台上面啲嘢啦，即係一個循環，明嘛？明唔明我意思啊？我已經講得好乾淨噶啦，好含蓄噶，你應該明白。咁即係食乜嘢？係啊，你食邊有垃圾啊？冇垃圾，根本一切都循環，一切都美善噶嘛。你屋企有冇做堆肥啊？呢係好嘢嚟噶，啊你佢啲啊。但人破坏了这件事，这世间出现了垃圾，是因为人离开了神创造那个的那个法则。看到一段经文，我们在刚才我读经文， 我哋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我哋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喺新约嘅第十四页。呢个又重新咗讲，似乎冇关联，但讲听时系有关联嘅。啊，呢度话当时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约翰在监里边，当时约翰就写约翰啦，当时佢传喺约旦河边为人施水礼，而传道。咁后来因为得罪咗权贵，得罪咗统治者，被人捉咗坐监。啊，施约翰系一个为基督、为尼赛亚嚟到预备道路嘅人，虽然佢坐监，但系咧。他都即係佢職責仍然係為主嚟到預備道路，所以他在監裏邊聽見基督所作的事，就打發當時約翰兩個門徒去問耶穌：啊，嗱，將要嚟的尼賽亞啊，又冇個尼賽亞字咧，將要嚟嘅尼賽亞係咪你啊？因為我仲要等第二個人嚟啊，你就咪我要等個尼賽亞。耶穌就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話俾使約翰聽。就算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了麻風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嗱，呢一度係引用翻聖經即係嘅舊約嘅經文啊，特別以賽亞嘅經文嚇。呢度好多人解釋就係話，耶穌基督行嘅神蹟，將啲盲嘅能夠睇翻見啊，唔行得走嘅跛咗嘅可以行得翻，麻風嘅可以得到潔淨。聋的人可以 聽到嘢，连死人都可以令人复活，系讲实际上的嘢。咁第二咧，有唔少嘅释经家咧，呢、这个经文既系讲实际嘅嘢，第二咧系讲到属灵上嘅事情，必然死人复活。可以讲咧喺灵性上、喺行为上死去败坏嘅人咧，得到新嘅生命就死人复活。啊，另外即系盲嘅可以睇见，可以讲心灵瞎眼嘅人。用翻頭先我所講嘅説話，就係從前用自己嘅眼目嚟到睇世界，現在因為信主耶穌緣故，用另一個角度嚟到睇人生，以致咗睇嘅嘢係好唔相同。佢能夠看見，從前只看見自己都看見嘅，現在佢能夠看見，因為佢能夠看見上帝所見到嘅嘢。觀嘅睇嘅事物係唔同咗，人生唔同咗，觀嘅事物唔同咗，角度唔同咗，人生就可以好唔相同。角度、觀點影響一切。今日有玫瑰花，玫瑰花兩種人，一種人哇，玫瑰好就好啦，不過有刺嗰度弊咧。有人就話，雖然玫瑰有刺，但係好在咩咧？啲花好靚。呢個係大家都聽過嘅例子噶啦。同一樣嘢，但唔同人去睇。可以好唔相同。哎呀，咁口干，得翻半杯水真系惨啦！得翻半杯水真系惨啦！积极嘅人睇可以话咩啊？好彩仲有咩啊？好彩仲有半杯水。角度唔同，人生好唔相同。所以瞎子看见，亦都可以讲心眼开，可以开窍嘅嘢，睇到上帝所见到嘅嘢。好啦，我睇喺内第七节，当耶稣回答了那个约翰门徒之后，第七节，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就对众人，即是那两个约翰门徒走之后，就跟他们这样讲了，对众人讲论约翰说，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其实这个讲回你之前来到去在旷野里面，讲旷野是讲讲在旷野，约翰在旷野里面为人施水礼，以前咧嗰班人咧，以前啲人咧就出去旷野睇施约翰做啲咩嘢。而耶稣问翻你，当时以前出旷野去见施约翰，为咗要见乜嘢噶？系咪要见风吹动嘅芦苇咧？你哋出嚟究竟要见咩嘅？系咪要想睇热闹，或者睇啲细即系细软嘅衣服咧？喂，嗰啲细软衣服就喺皇宫，就唔喺旷野啊嘛。跟你想睇咩嘢？你们出去旷野。见使约翰，睇使约翰，究竟为咗咩嘢？ 是不是韦翰先知？哇，好犀利喎，即系约翰，哇，讲啲嘢好厉害喎，帮人施水礼喎，哇，讲啲嘢好特别喎。是约翰先知么？我数死你们啊！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经文其实背后就系话，耶稣想问一样嘢，就系话，当年你哋以色列人喺约旦河边施水礼嘅时间，你哋出去为咗见咩噶？系见热闹啊？因为见到施约翰要讲嘅嘢系基督将会嚟到，人当悔己，预备迎接你嘅神，预备天国嘅嚟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即系你要睇嘅嘢根本就唔系约翰想嚟到睇到嘅嘢。当然耶稣咁样讲嘅时间，知唔知耶稣真系想讲咩嘅？再问一次，系咪先耶稣话你当年去旷野睇约翰，你想见咩嘅？净系想睇热闹啊，拍手掌，抑或系见到约翰个心肠？知唔知约翰想你做啲咩嘢？耶稣讲咩？知唔知？耶稣当然唔系讲紧，即系讲嘅系讲紧约翰，但系指边个啊？自己。你跟从我，跟从耶稣，为咗乜嘢？要见啲咩嘢？要见啲咩？净系见神迹，净系见五饼二鱼，净系见热闹，净系见人，即系好多人跟，所以又人跟你又跟。你话你能够见到我都见到嘅嘢，我见到乜嘢？我见到有瘸子，佢哋唔能够行走。我见到有人，无论系心灵嘅眼睛或肉体嘅眼睛，盲咗见唔到嘢，行唔到。有啲人活喺，虽然活着，但系心灵系死嘅。呢段经文咧，让我谂起另一段经文啊，记唔记得？耶稣见到佢哋咩啊？见到班人，跟住话咩啊？就怜悯他们，因为咩话？记唔记得？因为佢哋咩啊？因为佢哋困苦流离，如同咩话？冇牧羊，牧羊人几羊就一样。即耶稣见到就呢啲嘢，弟兄姊妹，圣经有句好出名嘅，以基督嘅心为心，即系用基督心肠为我哋心肠。如果用另一个角度嚟讲，就系耶稣所见到嘅嘢，或者上帝所见到嘅嘢，系咪我哋所见到嘅嘢？今日打开报章，我哋见到咩嘢？我哋见到自己所见想见到嘅嘢，哎呀，嗰度卖平嘢喎，啊，嗰个箍煲唔成功喎，嗰个系我都见到啲嘢啊，因为我哋能唔能见到上帝喺每日新闻里面，上帝点睇嗰啲嘅新闻？上帝嘅角度系点样？上帝嘅心肠系点样？我喜欢一个。以前的名言，中国人的名言很有意思的。这个名言不知道有没有听过呢？你跟官这么久，什么都不知官姓乜。如果你识的话，你都应该不是90后了，应该是之前的年代，这个是比较古旧的说话。跟官这么久，都不知道这官姓乜。我们信耶稣多久？我信耶稣几耐？我跟从耶稣、跟从上帝咁耐，我知唔知道上帝嘅心意系乜嘢？上帝一直喺问翻世人，耶稣跟问翻门徒：你跟住我，你想想见咩嘢噶？你知唔知我紧张咩嘢噶？上帝一样喺旧约里边有一句，请啱记得下，我哋背过经文啦，系咪啊？世人啊，耶和所向你要的，知不知道什么？知不知道？只要你什么话？行公义，好怜悯，全什么话？全谦卑啊，记得喎，好嘢，咁就主，全谦卑心，与什么？你的神同行，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弟兄姊妹，Fanny Crosby，你有时都很难想象，一个人见不到东西一生一世是什么景象，但他能够一生一世去赞美，又是一个什么景象？曾经有人问过 Fanny Crosby， 你说神爱你，你说神爱你，神爱你就不会让你生死都盲啦。他爱你。Fanny Gosell 这样回答，你们有眼有眼睇到，但系有见嘅嘢系神嘅创造，你都见到人嘅败坏，我见唔到，我只系我听到感受，但我见唔到。但系有一日，我会开眼，我第一眼见到嘅系咩？系创造嘅主。我见不到不完美的东西，我一见就见什么 Perfect， 我比你们更为幸福。这个是什么一个什么的境界？这个境界因为他所见的就是上帝所见的，他所见的是上帝想他所见的东西，他所见的比我们更多，他的心能够见到。我们同心祷告。真爱主，我再感谢你，因为你透过十字架救恩，俾我哋能够成为你儿女。但当我哋跟随你嘅时间，唔好让我哋仅系行于信耶稣，能够将来得享永生，让我哋生命能有改变，能够我哋睇事物嘅角度能够改变，以至我哋能够睇到你所睇到嘅嘢，感受你所感受到嘅嘢。当耶稣基督在世上嘅时间，佢用眼都见到嘅世间嘅悲情、世间嘅困难、人的需要，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见到你所见到的东西。在教会当中崇拜之后，让我们见到不只见到我们所熟悉的面孔，想同那些我们想见想见我所见到的人，让我们尝试去见到你的要我们所见到的东西，见到其他弟兄姊妹有需要的，不只是见到自己想见到的，不只是见到亲人，不只是见到自己儿女，见关心，见到别人的需要，然后去说一声关心的说话，让我们看到你看到的，让我们关心你所愿关心的，以致我们的生命真的跟我们的信仰能够匹配，因为信仰原是为此。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 多谢牧师的提醒，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要看到耶稣所看见的，要以神的标准去看事物，我们的生命就会变得不一样。我们一起唱一首的回应诗，求紧。赞美歌颂你，我将我的生命完全献给你。你是葡萄树，我是枝子，我的心要靠近你的心，我的你全然与你合一。我将我的生命完全献给你。你是葡萄树，我是枝子。我要看见你所看见的，我要在乎你所在乎的，让我生命成就你的心意。我要每天都靠近你，与你相恋，我要跟随着你的步伐，我要紧随着你的节奏，让我心跳靠近你的脉搏，叫我生命因你你爱的丰盛。我要看见你所看见的，我要在乎你所在乎的， 让我生命唱出你的心意，我要每天都靠近你，与你相恋，我要跟随着你的步伐，我要紧随着你的节奏，让我心跳靠近你的脉搏，叫我生命因你你爱的丰盛。跟住是奉献的时间，请诗词来到台前。奉献是基督徒对神一个爱的回应，倘若你对奉献未是很了解的，请不要介意将奉献袋传开就可以了。